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, I'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. When you

山的高，不知水的深，不知这无上挖多少，水如何枯干。

着看不清你的脸，我们说谎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以为你仍活在那座不眠的城市，走过了多少地方，几座城，

到你还不回来，天已亮了，天亮了，亲爱的你去哪儿了？天亮的时候，你还没回来，亲爱的，我们的孩子。 光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FM 92.3 AM 774北京外语广播。